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35集，留在 CC 的有罗婷婷、蒋杰、安仲、前后，还有沈西的另外两个室友等等。罗婷家里厉害，早就想好了未来，叫罗婷婷在 L 大读本科硕士，而后留在学校从事学生工作。蒋杰勉强能在本地挑一所211，就那种本省人知道外省人不知道的学校。安仲前后两个学渣，一个要上大专，一个在家里愁。此外，在张导时偷零食的精灵房娜也会留在当地，学校一般。还有几个确定出国，比如刘小莹，她害怕高考，于是哭着求着，终于让爸妈同意供她去加拿大。至于父母分别是清华北大毕业生的万宇泽，据说打算先随便上一所学校，而后考雅思，大一寒假申请出国，重念大学。高三那阵儿，他的父母天天都来，全程站在窗外看着儿子学习，动不动就一顿胖揍，然而却没有任何效果，万宇泽只考了400多。他的爸妈不能接受，打算叫他去新西兰。每个人都讲完，最后到张美和，他又阴阳怪气。 武汉大学计算机，哎呀，我不像你们，我得靠我自己，家里没本事。 他在讽刺前面几个关系户，有几个人分数不高，不过据说可以使劲儿，只要超过学校统一的投档分，专业上面能再往高划拉划拉，虽然也划不了多少。沈西知道张美和是大神经病，高二第一天认识时，对方就是一身的戾气，说中考分数高低还不都看以前学区好坏。后来自己科创大赛获特等奖，爸妈帮忙申请专利，卖掉专利，又针锋相对的说爸有能耐了不起啊，叭叭叭的没完没了。他知道对方家在外县，经济状况不好，但本身能力很强，导致又自卑又自傲。可时间长了，他还是很烦。学习奇差无比的小混混张扬，高考300分，要去 LL 省第二大市 LL 市念个大专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张扬无法继续骚扰叶萌萌了。最后前后八卦沈西高一同桌，后来转到实验班的龙云飞。 沈哥，龙云飞也要上清华学计算机。 哦，龙云飞也是个学霸，不过不算格格不入，能跟普通的同学简单打混两句，个子高，会打篮球，就是打不好。 而且啊，有对象了，30班的那个美女喜欢学神，崇拜学神，追龙云飞追了3年，把同班的大富二代视若无物，坚决拒绝，分文不要，还记得吗？现在他成功了，龙子答应了。 那可恭喜他俩，上清华不值得恭喜，有对象很值得恭喜。7点半，等到全班所有同学一一讲完意向，上官凌霄记录完毕，举起酒杯。 好，祝6班的全体同学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 能喝的都一饮而尽，觥筹交错，玻璃杯因用力碰撞而发出了声声脆响。在东北，碰杯越用力，说明越诚心。只有安仲学俄罗斯人，碰完杯子砰的一下摔碎在地上。 爽， 6班全体看傻了。 结完账，一群同学相互搀扶着走出饭店。夏九家与沈西在拐角处见到美人语文老师在哭，他对着外面看着街道，没有表情，故作坚强，却不停地用手指尖抹着两只眼角。儿中一向重理轻文，语文老师跑了一堆，同时文科班大大增加，他也弄了班主任当。这是今年32岁的他第一届学生，第一批孩子。在饭店里吃着吃着，想到离别，心里难受，便出来哭，正好被在同个餐厅吃散伙饭的六班人看到。杨树国走过时拍拍他的肩膀，却没有看他。 会习惯的。 而后迈着老太太步缓缓走过。六月末的七点半，满天晚霞，他们在金红色当中走回学校。夏九家与沈西一路望着两边，奶茶铺子、炸鸡铺子、包子铺子，对于他们来说一切无比熟悉，然而下次再来便不知是何年何月了，也许这小市场在那个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。到最后一家店前，沈西看到店家在卖小猪佩奇的塑料蛋，停下脚步指着问， 那啥玩意儿啊？ 沈西平时都说非常标准的普通话，他偶尔根据他的心情讲东北话，飘忽不定。夏九家拉着沈西离开。 那给小孩的，给这附近小区的小孩的。 儿中是个名校，学区好，附近孩子也多。沈西不干，好啊，非买。10块钱一个。沈西一边走路一边拆蛋，低着脑袋十分专注。大约一分钟后，高兴地冲夏九家挥舞。 哎哎，豆豆，里面有个软糖，还有一个玩具呢。 夏九家在心里叹气。 我居然只比这傻子高一分而已。 几十个人稀稀拉拉地绕过学校，在正门口与同窗们正式告别。有几个人，包括夏九家，送了全班同学每人一份小礼物。 哎呦，没事啊，都有电话微信呢，而且咱们家都在这儿，以后每年春节都聚。 而后学神、学痞、学霸、学民、学弱、学渣等等等等，亲吻、拥抱、牵手，小声说话。晚霞还在，整个世界都是红彤彤、亮堂堂的，云朵也被染上绽放般的色彩。距离夕阳近的散发金色、红色，远的则是蓝色、紫色，有些成鱼鳞状，一块压着一块，层层叠叠，有些是一整面，一片连着一片，无穷无尽。高三楼顶本是黑色，宛如带染，此时却如同在一团火焰之上。大家挥手再见，各自回家。几分钟后全部散尽，有的走路，有的坐车，只有已经坐落在那70多年的儿中校园微微而静默的矗立。那个时候的大家并没有意识到，这晚霞之下儿中门前的简单告别，代表着一同学习生活了3年之久的他们，从此踏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。16年后，中国自主研发的火星探测器成功着陆，开始工作。它计划服役5年，并且与前面几个探测器不同的是，它能深入地下，到达数十米处，全面探测大气、土壤，寻找水源，考察那颗星球是否存在任何可供人类居住的地方，哪怕1%。这探测器高度 AI 化，可以模仿人类大脑分析思考，自己搜索不一样的区域、地点，向他认为比较可能满足条件的位置进发，独立规划最佳路径，一点点地接近目标。与以往那些只能缓慢地沿预设轨道移动、发回既定种类信息的探测器 全然不同。另外，他还能自主地进行健康管理，发现问题，优化系统。据说他是中国2040登上火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个东西一上火星便引起了全国关注，人人都在好奇他会发现什么，又是否能赢得竞争。比美国 NASA、 欧洲空间局更早获得火星探测器上的突破。而另一个让他获得瞩目的点是他特别骚包，比人还要骚包。那个玩意儿能说世界上所有国家官方语言中的我爱你，是个男生，而且磁性，还会背几百首经典情诗，唱几百首经典情歌，嘴巴超甜，情话不断，每回出发去打洞前都要告白，说早啊，马上打洞去了，今天也想在火星上说句爱你，而后跟个不知哪国的我爱你。再比如看到奥林帕斯山，一边噔噔地走，一边念着一首与奥林帕斯山众神相关的古希腊情诗，许多观众十分爱看，他甚至还火到了国外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